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68集。 不行，我呢要每周回家检查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你身边的烂桃花。 俩老人在旁边乐，云洪洲尴尬道： 又说啥话呢，你爸哪有桃花呀？ 你别装傻，必须接受我的监督。 好好好，你说了算。 把大人送走，云建威要去隔壁找沈纪念玩，齐峰有事要暂时离开去忙，与他约好晚上一起吃饭。云建威随便找了辆共享单车，骑上车滴溜溜往沈纪念大学去。沈纪念在学校门口等他，两人一起逛校区。云建威问沈纪念的寝室和室友怎么样，沈纪念说寝室环境还可以，室友嘛他一个不认识，进门打了个招呼然后放下包就走了。 你没聊两句？ 没有。 你真社恐啊。 没吧。 沈纪念低着头揉自己手指。 我不知道怎么和陌生人搭话。 哎呦，你别把他们当成陌生人，以后是和你住四年的室友呢。 嗯。 沈纪念嗯嗯点头，云建威却能感觉到他可能的确是不愿意，不喜欢社交，他便不再说这个，只说 以后没事就来找我玩，和我打电话发消息都行。 好。 两人在学校里逛了一下午，晚上齐峰来接他吃晚饭。齐峰的室友听说他弟考进了 S 大，也跟着过来聚餐。大家都认得云建威，大一入学那会儿就加了他的微信号，偶尔还聊一聊天。晚上八点多，夏末余热未消，齐峰把云建威送到宿舍楼下，云建威抱着他哥给他买的柠檬汽水喝，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校园言情电视剧里暧昧期男主把女主送到宿舍楼下的桥段吗？云建威偷偷高兴，黏着他哥。 哥，明天忙吗？要不要一起去图书馆？ 你不是明天正式开学吗？班上应该会有很多事吧？ 那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想去南食堂吃一楼的新拉面加鸡蛋。 你最好不要吃辣。 我要吃，带我去吃。 好，带你吃。 齐峰一秒妥协，云建威很开心，在楼下和他哥说话说的不愿意上去。 以后你去图书馆就要带上我。 好。 吃饭也要带上我。 好，去哪都带着你。 齐峰温柔地笑起来，云建威满意了，恋恋不舍地和他哥告别，转身跑进宿舍楼，电梯也不坐，一步两跳跑上楼。寝室门没关，他推开门，里头田东东和冯世佳正趴在椅子上聊天。云建威提起手里的袋子， 我带了零食回来，你们看看有没有喜欢吃的。 哇，感谢感谢，建威真大方。 哎，谢谢，我特喜欢吃这个蟹黄豆米。 冯世佳接过云建威给他的零食袋，云建威一个一个分吃的。于浩摘下耳机接过东西，朝他说一声谢谢。田东东一边吃饼干一边继续和冯世佳聊。 我本来想进 S 大的试传，就是高考发挥失常，比我平时成绩低了几十分。我去，我本来是完全可以进申影的。 那你没想复读吗？ 哎，算了，没那精力再复读了。 哎，建威，你为什么进 S 大的试传啊？ 云建威从书包里拿出平板放在桌上充电，闻言答 啊， 我一直想进 S 大，这是我的梦想。 可是 S 大的试传真挺差的，在国内根本排不上名号。你高中成绩应该很好吧？是不是也是滑档进来的？ 不是，我高考超常发挥，踩线考进来的。我从小成绩就差。 冯世佳扑哧笑起来，田东东也笑笑，没和他搭话了。云建威乐呵晃晃玩了会儿平板，从衣柜里拿出睡衣和内裤，钻进卫生间洗澡。周日晚上，学院开新生院会，乌泱泱一个学院的人坐在大教室里，班主任和辅导员组织班委竞选。云建威对这种事毫无兴趣，他只喜欢玩，既不喜欢管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管。 我以前一直都是班长，高中还是我们班英语学习委员，不过上了大学还是想放松一下。 你要不试试竞选呗？ 哎，算了，没什么意思。 云建威刷手机看到消息通知，幻影二更新了，点开游戏想进去看看更新内容。等进度条更新好，云建威登录角色，翻看新活动通知，顺便打了个 boss， 给自己刷点材料。 boss 不好打，云建威专心操纵角色翻来滚去，好久没上游戏，手都生了，差点被 boss 一脚踩死。 你玩幻影二？ 云建威手一抖，掉进 boss 的大招范围，被一个天降大雷劈死了。他有点怨念回复活点，看一眼旁边突然搭话的于浩。 对啊， 手机版好像是去年出的吧。 我从幻影一就开始玩了。 云建威回城吃药补给，继续哼哧往 boss 那边跑。 台式机没带来学校，所以下个手机版解解馋。 打雷巫女要带火器法杖，还有梦魇斗篷加法抗，我帮你打。 云建威就把手机给他。于浩打开他背包看装备，挑眉， 装备这么好，这么多灵宠，你还有飞马坐骑啊？ 啊，一周年活动的时候在野外抓到的，我运气特好。我电脑版的账号装备更好，满金魂炼风法杖，还有限定神海之刃。 于浩给他换好装备，药也没吃，直接冲到 boss 面前开打。台上已有好几个人上台演讲竞选，田东东坐不住，清清嗓子， 要不我也试试吧，感觉大家水平都差不多。 哎呦，快去快去，现在正选班长呢。 想当班长的人挺多啊。 没事，参与一下也好啊。 冯世佳拱拱云建威，云建威正聚精会神看于浩打游戏，被拱得茫然抬起头反应过来。 去啊，你要是去竞选，我们都给你投票。 田东东这才满意，整理整理衣服上台去了。于浩三分钟给云建威打通关，云建威惊叹， 好厉害，雷巫女我自己要打十分钟才能打过。 哦，这个简单，海底巨兽才叫难打，那个我用电脑端都要喊人一起打。 那个我从来没有打过。哎，我和我朋友一起打每次都翻车。 有空我带你打一次你就会了。 哎，那你能帮我打一下竞速赛吗？这个我总是进不了前五十。 行。 云建威和于浩两人凑在一起打游戏，吸引周围的人也过来看。这些年幻影系列游戏在国内外都很火，去年出了手游后又吸引了一大批新的年轻人群体。一圈人围着看于浩拿云建威的号打竞速赛，于浩显然是老手，打得分数疯狂上窜，五分钟不到就进了前五十，还在往上冲分。